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《昆仑天梯》第十九集。日暮时分，山里开始起雾，因为人已经在相对高处行走了，所以极目下望，很多雾气是从沟谷间升腾起来的，像是下头架设了数不清的巨炉，焚烧时扬起的大股白色烟气，只不过这些烟气是冰冷的而已。而峰顶也开始飘雾，有熟悉藏区的山户说，那些不是雾，是顶端的积雪被大风扬起，在高空张成了烈烈的旗帜，下头的人看不清，常以为是缭绕峰头的雾气。总之，这场景极美，这一带经年累月无人涉足。夕阳的嫣红里带橘色，这颜色抹渗进漫山遍野的雾，使得山里的一切妖冶而又瑰丽。景如斯选了块相对平坦的低地，抓紧太阳落山前的最后时间扎营。那个摔傻了的山户叫史小海，一路上都走得很卖力，忽然被叫停，急得团团乱转，拿手指向前路，口齿不清地重复： 往前，还往前。 哎，先休息，睡了觉，有了力气，才能继续走。 何生之这一路都在当史小海的保姆，耐着性子劝他。史小海应该是听不进去，因为直到吃完晚饭，江恋从他身边经过时，还看到他紧攥空的折叠碗汤，反复念叨着： 往前，还往前，往前，还往前，还往前。 即便有孟千姿的山峰引打底，山鬼还是安排了四班倒的夜间巡守。江恋伤还没好，不用轮值，他乐得成这情，和神棍共享一顶帐篷，早早就躺下了。合眼没多久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摸出那瓶试管香，偷偷又往颈上抹了一道。 别人不知道，他必然会知道，这也算是用你知我知的方式向他道晚安了。 江恋带着极大的满足睡去，满心以为会有个好梦。夜半时分，还真的做了个梦，只是是否是好梦，还真没法判断。他梦到了段文熙，那是在凤凰眼，第三口棺材刚刚开棺，里头的尸骨被挪至两头，棺底处掀开了一块盖板，两道长长的软梯静悄悄从盖板的缺口处放下。段文熙和阎罗两个人各自登一道软梯，进入了那个凤凰眼。段文熙毕竟是七十来岁的人了，气力有些不济，反而是阎罗下得快，蹭蹭几下差不多到了底。棺底的环室里只有浅浅的积水，中央处的圆台上插着一根周身笼罩七彩运光的形宇极美的凤凰翎。阎罗眼底迸射出惊喜的亮光，已经伸手想去拿了，忽然又缩回去，面上换了一副毕恭毕敬的表情，近乎谄媚地转头向段文熙说道： 哎，段当家的，您来。 这真是太神奇了。 段文熙看向那根凤凰翎，赞叹不已，伸手便去拿。梦里江恋显然是个旁观者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一幕，忽然着急起来，大声喝止： 别动，别动。 可惜了，他是透明的，也是无声的，段文熙看不见他，也听不见他，只是屏住呼吸，近乎虔诚地看向那根凤凰翎，而那雨翎似乎有引力，慢慢吸附到了段文熙的手上。 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 江恋醒来时，嘴里犹在呢喃着别动这两个字。 怪了，怎么会做这么个与自己无关的梦呢？而且我为什么要阻止段太婆 去拿那根凤凰翎，那根单独插立于圆台上的翎芒有什么特别寓意吗？ 他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了，看了眼时间，凌晨两点多。神棍睡得正熟，鼻息声时重时轻，帐篷里一片漆黑，外头却相对亮一些，倒不是打了灯，为了避免成为靶子或目标，营地没有亮灯，这亮完全是天光、雪光、月光以及一切自然而生的光亮。江恋有些烦躁，索性穿上衣服出来。外头的雾更大了，因为没灯，人在对面都影影绰绰，看不真切。才走了几步，前头突然有个声音问： 干什么的？ 去方便一下。 江恋吓了一跳，他都没察觉到那儿站了个人，下意识回答。这一对答过后，两人同时认出对方来，原来是孟劲松。孟劲松自从被孟千姿罚了一次放大假之后，整个人低调收敛了许多，连话都少了。虽说事出有因，但江恋想着多少跟自己有关，为了避免尴尬，也就很少和他照面。没想到这时撞了个正着，好在是半夜，又有大雾，看不清面色，也就没有那么窘迫。江恋加快脚步，想从他身侧过去，没提防踩到一块石头，身子一趔趄，险些栽倒。 哼，我们都用亮子，习惯了，你的眼睛啊，不一定能适应，打手电吧，山上不好走。 说着，抽出手电扔了过来，江恋抬手接住。 不是不开灯吗？ 营地不亮灯，这手电光才多亮啊，打个一时半会儿的没什么。 哦，谢了。 江恋走到营地后头远处，即便四下无人，还是选了一块比较隐蔽的大石。方便完，打着手电正往回走，无意间手一抬，手电的光一扫，正扫到一张脸。江恋初时还不以为意，以为又撞见了一个夜半出来方便的山户。及至仔细一看，只觉得脑子里轰然有声，整个人定在当地，周身的血都凉了。这个人毫无疑问，一定是他们中的一员，那个螳螂人的同类。 是那个一直未曾露面的第五个吗？听千姿说，水鬼营地那一趟失踪，共计27人，转化有一定的几率。96年那次，100多号人暂活了20多个，5:1左右。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，成功率是否有所提升，但最低不会低于5个。 眼前这人身材不高，脸的形状很奇怪，像牛，额角有一侧凸起，另一侧也有，但小很多，以至于左右不对称。脖子上像围了一圈肉色的围脖，细看就知道不是，那是鸡生的又一对胳膊，末端还有直爪。更骇人的是，这人的脸正拢在灯光尽头，直勾勾地瞪着江恋。江恋的喉结轻轻滚了一下，他出来方便而已，而且一侧的肩膀不能使力，唯一的武器就是手里这个没有什么分量的手电。 要么把手电砸过去，转身就跑。虽说高原缺氧，剧烈运动容易上不来气，但为了活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跑的时候还可以大喊，巡夜的人就会过来帮忙。 他打定主意，迎上那人目光，脚尖慢慢外挪。正待甩手狠掷，那人突然回过头去，紧接着身子调转，向着黑暗中疾步而去。江恋猝不及防，有些手足无措，他还不至于天真到以为那人是要引他去看什么稀奇的。那人的神色动作倒像是被谁喊了过去。江恋手心冒汗，急喘了几口气定神，并不准备跟过去，自己现在这战斗力跟过去了也是送死。他后撤两步，迟疑地拿手电照向那一片，想看看那人往哪个方向去了，回去之后好通知孟劲松他们。几下乱照之后，又一件让江恋始料未及的事儿发生了，他居然看见了神棍。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出来方便，神棍的身子掩在一大块石头后面，只露了个脑袋。野外方便，没有固定场所，一般都是自找掩体。只不过神棍并没有看江恋， 而是皱着眉头往一侧张望，似乎那儿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 要命了，那东西还在附近呢。 江恋脊背发凉，正想出声示警，真他妈怕什么来什么，就见两条章鱼须般的细软胳膊自后绕住了神棍的脖子，瞬间就把他拖进了石后。江恋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在往脑袋里冲，这时候救人要紧，也顾不上什么从长计议了。 神棍！ 他往营地方向急嘬了几记口哨，便向着那一块急奔而去。夜晚的烈士在此时展露无遗，到处都是山石，灯光一移开，现在打回去哪儿哪儿都一样。江恋反复比对才确认了那一处，急冲过去一看，不觉暗暗叫苦。大石后头是道狭缝，尽头处通往谷地，也就是说一出狭缝，遍地山石耸峙，七八条天生的夹缝道，或往上或旁出，想拐去哪儿都行，什么神棍什么怪物早不见影了。这时候孟劲松带着几个人亮着手电赶了过来，营地处也陆续亮灯，虽说原则上避免亮灯，但现在出了状况自当别论。孟劲松的手都已经按上腰间的枪了，问道， 怎么了？ 有那东西，神棍让他给带走了。 孟劲松脑子里一炸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失职，他心跳得厉害，手电急照向江恋指的方向。 哎呀，这时段该我轮值，没发现状况也就算了，还丢了个人。哎，这么多条岔路，这可怎么追呀？如果分开追的话，又怕被各个击破。 我们值夜，除了你，没看到别的人出来方便啊。 能不能去找孟小姐？她应该能帮忙定位。 不对呀，那东西要是来的话，千姿不可能察觉不到呀。 千姿是在睡觉，没错，但山风隐说白了，是成倍放大身体的某些感觉，使得身体一直处在示警状态。真有那东西靠近，对营地的气味是个扰动，千姿应该会提前侦测到，并且及时醒过来的。 江恋急得后背冒汗，时间分秒流逝，真真都是催命刀。正在说什么，孟劲松腰间的步话机发出了呲呲声响，景如丝略带睡意的声音传来。 怎么啦？ 江恋出来方便，看见那东西了，神先生还被抓走了。 啊？都回来吧，所有人都回来。 不是，千姿，神棍他。 神棍在这儿呢。 江恋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到步话机里传来神棍茫然的声音。 哎呀，干嘛呀？你们都跑到我帐篷里干嘛呀？睡觉啊？ 难道是我在做梦？ 江恋有一种极其荒诞的感觉。他跟着几个人回了营地，隔着老远就看到自己和神棍的那顶帐篷连门掀起，外头围了一圈人。神棍还没从睡袋里出来，披着一件厚外套，睁着一双迷糊的眼，一脸疑惑。孟千姿也在，坐着轻巧的折叠轮椅。他原本的轮椅太重，不便携带，此行带了个轻量简易版，但只适合在营地推两步。景如丝见是虚惊一场，挥手驱散看热闹的人。 都回去睡觉吧，睡七分醒三分，别睡死了。 我就说嘛，我们一直在营地守着，没看见有人进来过呀，也没看见神棍出去啊。 你又回来了？会不会是神棍出去过，又趁着混乱赶在大家发现之前回来了？ 我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睡觉啊。 他确实没出去过，我们进来的时候他都还没睡醒呢，而且何生之第一时间就检查了他的鞋底和鞋内，这个点儿又是大雾，外头的泥壤如湿，但他的鞋底干燥，没沾上湿泥碎草，鞋内也冰冷，如果刚被穿着跑动过，怎么都会留下点热量温度。 那个东西和那个像神棍的人出现在营地附近，千姿你感觉一下，应该能感觉到他们来过吧。 就是没有，江恋，没有异常的味道，也没有什么活物的热量靠近过。 会不会他们没有味道，也没有热量？不行，越说越乱，事实摆在眼前，应该是我自己某个环节或某处认知出了错，我得捋一下，得往前回溯。 景如斯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他也糊涂了，大半夜的虚惊一场，困意重又袭来，他觉得分外疲惫。 唉，应该也不是看错，你好好回想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关键的。千姿，这儿有我，你先回去吧，你得休息好。 我待会儿再回，刚醒，一时也睡不着，精神着呢。 他这些日子很少能和江恋在一处，偶尔见到也前是人后是人，现在难得有机会能多说几句话也是好的。孟千姿那点心思景如斯怎么会看不出来，自打听说孟千姿拼着废了条腿也要进山去找江恋的尸体，景如斯就知道自己之前那点小动作是无济于事的。再大点的动作他也不敢做，当年做过一次了，亏心，这次索性顺水推舟。 哦，那我先回了，你们把事情捋一捋，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。劲松，千姿有什么事儿，你照看着。 帐篷窄小，孟千姿的轮椅进不去，露天待着又太冷，孟劲松回了趟帐篷帮他拿毛毯。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多此一举，江恋已经把自己的睡袋拉开，很仔细地帮孟千姿裹上了，裹得胖肿胖肿的，连脑袋都包住了，只露了一张脸。然后江恋大致说了事情的经过。 哎，真跟我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他也戴了我这么个时尚的眼镜吗？ 他边说边抓起手边的眼镜，这眼镜是新配的金属镜架，其实不大搭神棍的气质，戴上了像是一个低配版的斯文败类，但神棍一见倾心，这也不奇怪，他一向不讲审美的。 没有，当时太过仓促，手电一扫照到一张脸就以为是你，现在想想细节确实不一样，那人没戴眼镜，我也是太着急了，其实只要有时间细想就会发现好多疑点。黑灯瞎火的，你半夜出来怎么可能悄无声息连手电都不打呢？ 长得一样，难道是我的双胞胎兄弟？毕竟我是被扔在小村村村口的，不好说是不是独生子女，但是他怎么会跟那东西在一起呢？ 这件事根本就不合理，你们俩都没有夜半打手电的经历吗？ 孟千姿跟着二妈唐玉茹住过一段时间，唐玉茹是艰苦朴素型农村放养式，不会给孟千姿提供什么好环境，打手电走夜路或者上厕所这事儿，孟千姿颇有经验。 黑漆漆的一片，只有你打手电，你就是靶子，是核心，是唯一的亮点，别人自然而然都会看你，有心人也会避开你。那个怪东西明明可以躲起来的，但是不躲，被你照个正着。还有那个冒牌神棍，他都被光照到了，一般人在黑暗中被光照到会下意识闭眼遮挡，或者向光源处张望，哪有那么淡定还去看别处的道理？ 你的意思是我出现幻觉了？ 劲松他们都在值夜，虽然没有打灯，但他们长期用亮子，周围有人出现还是能察觉的。你也说了，那个怪物根本没有遮掩自己，就那么大辣辣的出现在空地上，他们好几双眼睛怎么会都没看到呢？最重要的是，我确实没有闻到任何异常的味道。 合着是我自己出问题了？ 也不一定是小恋恋出了问题。你们山鬼不是有山外青山那个什么楼吗？ 你是说山是楼吧？ 山是楼？ 孟千姿心中一个机灵，这里的人除了神棍都太熟悉山蜃楼了，但也正因为熟悉第一时间就把它排除掉了。 毕竟山蜃楼的首要条件是大雨。神棍的话点醒他，除了大雨这一条，所有的所有都跟山蜃楼极其一致。孟千姿和江恋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有点口唇发干。这里是雪山，雪山上不可能出现瓢泼大雨。雪山没有雨，但会不会有跟雨同样的替代物呢？江恋想起了入墓前那漫山遍野的大雾。孟千姿也想到了，他赶紧向孟劲松吩咐， 快把那个石小海叫过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